好嚟到我 touch on 呢度同informer 嘅特番係3/11 我又俾人成啦 3/11四周年嘅回顾啦。 喂我反而打个岔，我想问咗先，上一节就赶住收工咁好似。喂我想问呢，因为我哋上一节就讲到我走去开几十个台，大家都开住几十个 mon， 好似股票佬咁样喺度睇住。 十大人啫嗰个系。 咁咪即係真係唔係嗰時我開到神大人咁啦。 12個mon 係12個mon 咁啦。咁啊但係調返轉大家捐款有冇真係為日本人捐過款，好似台灣人咁。 唔好記得啦咁耐。 嗱我就好嗱我自豪地捐嘅，雖然我捐嘅錢唔多，幾千 yen 啫。 我應該都有， 但係我當時係用盡咗我喺日本剩低嘅錢，因為我仲喺日本嗰陣，其實係有即係梗有啲前頭前尾喺東南西北都有啲㗎啦。嗰陣係同你講3/11當晚見到iTunes 有募金，咁啊紅十字會點點點啦。咁我當時都幾乎諗住捐俾佢嘅，咁諗下唔好。我睇真啲，我 search 下先，因为嗰日仲系3/11嚟嘅，未完嘅，即系3/11当天未完，仲未够十香港时间11点，日本时间12点嘅。咁我走去 search， 跟住竟然俾我见到 DMM 做配对式捐款， 啊， 我得啦，我俾晒你，即系话你俾几多钱，你捐几多钱，你捐1000 yen 出嚟 ，DMM 就会捐1000出嚟，嗰种配对式捐款，俾晒佢嘅。即系唔会过水湿脚嘅，冇咩扣除成本开支嘅。结果嗰个 campaign 好似都筹咗个1亿 yen 俾即系善款嘅。我当下就谂都唔谂得，我就将我剩低喺日本嘅钱嗰数千 yen， 我就俾埋你日本人，当系一点心意，好顺发嘅。因为好似台湾人咁大家啲牌都會有機會，可能都會留意到嘅，即係其實呢四年嚟都係嘅，日本人係好感謝台灣人嘅，好感謝幫過佢哋嘅人，即係點解你唔會見到佢哋去即係有咩要求投訴嘅，一定係對住台灣人一定特別客氣嘅，去到入即係。台湾嘅日本艺人或者有名人一定走去鞠躬一番多谢一番，嚟到香港都会多谢香港人，即係当然冇台湾人咁夸张啦，但係我都见过有呢类咁嘅有名人喺香港都会话多谢你哋嘅关心，多谢你哋嘅帮助嗰样啦。但係调返转啦，明抽你啲其他国家水㗎，即係人哋点解唔想捐钱俾你系有原因 的。嗯啊讲返当时情况啦，其实呢我想即系想讲咗啲主要啲嘢啦。其实急大地震呢影响就唔系好严重。真正影响就系海啸同埋之后福岛第一。海啸当时情况系去到一个即系佢因为即系而家影响上呢嗰啲已经你觉得嗰啲唔系水系你觉得好似咩呢垃圾流。 系啊， 因为其实好严重， 系 啊，系垃圾流啊。 海啸， 因为其实 因为地面液化咗， 地面液化唔系一样嘢，地面液化涌水嘅，但系佢系泥流，即系嗰啲就 系 咩？啲垃圾流啊， 系泥石流、瓦砾流、垃圾流，因为讲紧你有一个有一栋几米高、几十米高嘅水墙，因为好多重压垃。岛嘅学校建筑啊，或者一啲起得比较稳阵嘅建筑，你睇到嗰啲水痕系讲紧去到5米高， 我完全唔系 interstellar 嗰个场面咯。 唔系因为你好简单样嘢，你其实南亚海啸一样，因为即系南亚海啸亦都系地震引发啦，即系都系简单讲就系你喺个浴缸度突然之间抌嚿番碱落个浴缸度，咁你都会浅水啦， 浅啲螨虫落。 系啦，咁因为人系好脆弱嘅，人类系好脆弱嘅。 嗯， 咁你讲紧有一个几米高嘅浪可以冲到入内陆数公里先识停嘅，咁你嗰扎震撼嘅浪，即系瓦砾、垃圾、泥石浪，就梗系 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啦，即係對唔住，我好記得嘅。第一個畫面係我喺仲喺大陸未翻落嚟嗰陣，喺呢個亞洲電視嘅六點鐘新聞嗰陣，亞洲電視嘅六點鐘新聞喺度睇得嘅。 仲有新聞嘅， 有一個、有一個畫面我好深刻，就我諗都應該一世嘅，就係、是、有個應該係即係貨車司機啦，嗰架重型嘅拖頭嚟嘅，咁就向住海邊行。咁、那個畫面嘅一邊咧就係、是、海浪，應該右手邊啦，就係、是、海浪，即入咗地嘅海嘯啊，即係衝緊向抹向左手邊嘅畫面。咁佢發覺奶爺就佢未發覺奶爺嘅應該係，佢係停車落車望完上翻車掉頭，但係佢架車唔夠個浪快。咁我相信佢都應該係咁先㗎啦，即係應該都冇咗㗎啦。 我只睇返有啲當時。 但係嗰下嗰個畫面喂好遠㗎。 但係你望到個車係真係一個落球畫嚟。 即係講緊係 衝埋後面。 即係講緊即係梁博啲講句啦，佢唔落車睇唔去耽誤咗嗰個時間，佢可能仲有少少希望。 但嗰下你真係唔知咩事 喎。當然 即係 內容唔知嘅，內容啲人 知 唔 也命也。 即係 講事也命也。 另一單就係我睇返紀錄片啦。當時呢有間你知啊，日本一如果有咩天災呢，佢有啲指示叫你去邊度疏散㗎嘛。咁呢真係整定㗎，就係佢指令疏散嗰個會館呢成座冚咗。反而佢對面嗰座唔知咩嗰啲咩館呢就冇事。咁呢喺對面嗰座會館天台人係影住個對面另一個即係個疏散地呢係冚住睇住佢冚咗嘅。係 啱啱係嗰下你好彩高地囉，啱啱佢即係又衝你唔諗嗰個。 唔係因為個 point 唔係個咩，因為嗱呢樣嘢又唔怪得嘅，因為你遇指定疏散，你係遇嗰舊嘢個建築，即係日本係有呢、這個日本係有呢個機制嘅。 係啊。 所有學校嘅同埋即係大部分嘅體育館啊，啲公用設施咧、都會特別用多些少錢，用多些少個規格係會起得特別堅固啲嘅，就係、是、預咗攞嚟做疏散設施。因為去過日本嘅人其實你都會知嘅，你去到邊都會見到疏散地圖嘅、避難施設嘅地圖啊。咁你理論上咧，你如果發生咩事咧、你隨便望到喺街望到嗰張地圖，你咪跟住行咯。 係啊。 咁其實你跟住人潮就得㗎啦，因為日本人自己會知㗎嘛。每年日本都會有疏散演習㗎嘛，咁、你其實理論上你跟住日本嘅人潮走咧。 擔心嘅真係外國人。 唔係，你外國人去到、發生咩天災人禍咧，跟住人潮走咧冇乜錯嘅。OK。咁但係你話頭先嗰個情況咧，就唔怪得。點解唔怪得咧？就係佢預嘅係地震。佢預嘅唔係海嘯，佢預嘅唔係個海嘯將啲瓦礫完全埋咗嗰棟比較矮嘅嘢， 衝到上嚟喎。 唔係個 point 係冇諗到你行咗五公里都仲有瓦礫衝埋嚟。 係咯，就係話即 係一海公里嘅地震，我預你地震，預你唔好冧，我冇預你咁樣死啊嘛，係咪先？咁嗰個都應該夠唔翻㗎啦，我 冇啊，成座冚曬咯。系最，因为佢当时系由我啱啱拍住就系，有人喺个天台睇对面嗰座会馆水杯冚咗噶。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咁但系呢个冇办法啦，即系又系嗰句，时也命也，即系等于其实同我讲嗰个货车司机一样啫，即系整定，有时啲嘢系整定。所以点解我喺日本五强地震我都可以唔好烦啦，你震完就算啦，唔好烦我啦。 咦咁，亦 不过好啦，跟住呢其实就去到真似海啸最大嘅麻烦就係、是、 经济上 面。唔係福岛第一。福岛第一呢就真係完全海啸死喺海啸上面嘅。嗱。 喂唔單止成日福岛第一啦，係即係背后大家用融核电呢样嘢都。 唔係呢样唔係福，嗱讲福岛先啦，因为再长远核电就已经一个更加长远问题㗎啦，电就。嗱福岛第一当时呢地震冇事嘅，因为当初佢起喺嗰时呢佢揀个岩盘一个深地方，佢喺地底嘅，个岩盘好深嘅，佢就惊住地震，所以呢佢揀嘅地方就係、是、即使九级地震都冇事，事实上都真係冇事。 唔係，即係我觉得咁睇囉，最可怜嘅就係、是、你又系防到地震防唔到海啸。冇办法㗎喎、啊。 因为日本人最惨嘅就係、是、你又要，因为日本其实係亚洲最环保嘅国家之一，最去推崇环境保护。喂，你諗下啦，日本人个民族性去到一个地步係你起栋楼遮住我阳光我都要告你嘅，我都要上街示威嘅。咁你更加唔好讲啦，即係咁当然你话核电系咪真系咁环保？呢、這个绝对可以商榷，因为佢即使唔爆唔漏都好，你用完嗰啲核燃料棒几十年之后，你个处理都系麻烦。咁、但系又 唔系即系长痛短痛问题。 唔 系长痛短痛 问题， 系将个问题退后 啊。系咯， 先喺床下底嘅算，即系 嗰啲系即时。 因为其实而家仲未搞掂嘅，其实啲核废料点处理，日本仲系未搞掂嘅。 唔系，日本有自己自我处理能力，即系理论上咧，日本系可以自己处理晒自己啲核废料嘅。 但系仲，但系问题就系仲未拖住。 系一来要钱，二来有个最大嘅问题就系你福岛而家冇可能，因为你搞到而家日本系就算唔全废核电，都要慢慢向下减。 系啊， 你谂下 趋势咯，变咗个。 你睇下德国，你睇下麦大婶最卑鄙系佢，真系对唔住我，我呢下我好唔欣赏。借住福岛事件，整个德国完全废核， 攞嚟做政治， 攞嚟做政治材料，攞嚟做政治筹码，攞嚟消费啊！ 系啊， 即系我对唔住，我唔 即系借 个 桥咯，借电视个桥咯， 系啦，冇错。咁 OK， 咁呢样嘢唔系我哋今日讨论课题啦，即系 写翻嚟。 其实福岛最大镬嘅系日本政府，呢个我一家之言啊，到今天都仲系欺瞒紧日本民众，欺瞒紧国际社会。我认为件事系远大煲过佢哋肯公布出嚟嘅内容。 咁样睇咯，即系佢全部公布咗出嚟，我觉得日本恐慌好似。 唔系，就讲翻当时点嘅情况咧，即系而家 有 或者有人唔记得咗，或者冇留意啦。 即系你多多人又死。 嗱，当时情况就系、是、首先地震佢即刻停机啦，因为佢呢啲嘢做好嘅日本人就咁佢停机，咁咧佢咧就两咁佢一两啲柴油发电机即刻运作噶啦，跟住。跟住海潮殺到一浸，呵呵，电线冇断咗啦。 个墙都 喺第二发电机浸晒，因为第二发电机当时系摆喺个地底，即系下层嘅。 系啊， 咁一浸落，咁咪濑晒嘢咯。好啦，冇电啦，跟住所有机就停晒，就完全 又唔得，乜嘢都唔得，想抽水都唔得啊嘛。 跟住咧，啲人佢话睇翻数据咧，当时咧就拆晒所有啲车，即系附近嗰啲反车，总之啲电池拆晒出嚟，希望你用车嘅电池 tap 翻着，即系睇咗数据。而一睇咗数据就知道大镬，个炉心一乱升温，跟住去排压即刻嘢，结果就出唔知咗就卜声爆咗，系拖几日嘅。佢嗱有啲同切尔诺贝尔唔同嘅。 切尔诺贝尔系真正嘅炉心溶解，我哋可以攞翻只米。 用 嗱， 我当然当时咧有个日本人系分析过呢两样分别就系、是，而佢嗰个几粗俗讲话就系、是，切尔诺贝尔就系咩，僆仔濑屎，仲有周围佢周围走，结果咧嗰啲屎成欧洲一大都系、 啊，周围濑， 系周围濑，而福岛咧就咧一个大响屁， 系明啊。明啊， 所以如果讲严重性嚟讲，福岛其实即系虽然话即刻大热，系冇切入去咁恐怖嘅。 唔系，福岛系争好远，因为始终福岛个情况，佢都真系佢唔系真系炉心溶解。你记住，虽然有一派学说就话，其实炉心溶解咗，但系东电同日本政府联手去呃全世界。咁但系我调翻转头讲啦，呢一个讲法咧又略嫌不合理嘅。因为如果真正正嘅炉心溶解呢，你日本嗰个周边地区个辐射量唔会咁低。一个就係我嘅睇法 ,ok? 即係佢应该真係纯粹过热，因为佢个即係你讲緊嗰个又系嗰句啦，当年我哋日日睇住阿芝嘢喺度报告都系想知道今日嘅水。系啦，呢、這个 4PM 之上四点钟啊。 啊，唔系嗱，先讲啊，大支嘢系朝11.7。 啊 ，OK，OK， 朝十晚。 系啦，阿大支嘢，喂，嗰阵时我真系噶，11点又睇，7点又睇噶，夜晚睇，即系睇唔到咪夜啲早捞翻嚟。 大 支 嘢71， 系我都睇噶嗰时。 唔系因为大支嘢，你唔好理佢讲嘢有几多水分先啦。真系想知， 真係想關心，因為 大家都想知嗰啲， 因為想關心日本呢、這個，我自己寧願過去嗱講過好多次嘅，好多年大家都成日講噶啦。我係寧願，就算你而家同我講，今天你俾我去福島幫佢哋筆污水都好啦，我都寧願去做呢樣嘢，我都唔想再留喺香港 啊。 因為日本嗰個社會，即係上一節點解我會特登落，即係挖埋呢個東京大轟炸出嚟講，日本人唔服輸就係、是。佢哋榮辱與共啊 ，work 唔 work 都好啦，大家一齊死埋佢啦，一齊搞埋佢啦。就算九級地震、五米海嘯，瞬殺幾萬，跟住幾十萬人受災，點點點，大家依然都仲喺 Family Mart 門口排隊攞改一支税。OK， 你換咗喺其他國家 暴動咯， 間 Family Mart 應該變咗平地㗎啦。O K， 乜嘢俾人掠晒啦？ 唔系唔使讲噶啦，即系移咗为平地噶，东京应该成为一个即系绝体绝命都市噶啦。 咁就系讲埋呢个， 有冇发生啊？冇啊！点解我欣赏日本人就欣赏佢呢样嘢？你可以话你唔欣赏佢规模，唔欣赏佢假，唔欣赏佢伪善。但系对唔住啊，人哋伪善都比你班土豪好。讲完 系啦。 咁点啊？系咪讲啊？绝体绝命啊？ 唔系唔系，当时呢、這个系其实呢、這个，因为当时其实影响即系动画影响即系相关啦、 啊。 诶、okay, ，又嗱，动画方面咧，其实以前我喺其他节目都讲过嘅，几套动画嚟话系魔法少女小圆啦、啊，蒙超人， 我想睇翻原版咯、啊， 同埋同埋好似我而家见到好似冇影响，光之美少女都有影响。当时几套嘅嗰时播嘅连番咧，系、 啊、 临时抽起咗嘅。 系 光美 暗黑啲嘅剧情桥段。 光美光美好似都有改到，佢就唔系好严重，但影响就系话柯船咁样，佢本身抽起咗，系因为本身停咗两个礼拜、 啊， 再加上本来嗰年咧、 啊、 又唔知一千集咧又冇咗两个礼拜，结果系冇咗成四个礼拜，系完全成个崩溃嘅，成个剧本系散咗嘅、 啊。 而小圆咧相传啊。我记得好似唔知，因为我记得当时冇全部抽起重新拍过嘅、 啊， 当时系 最嬲尾个三集或者十十一十二 冇讲过嘅，其实即官方冇讲过，系就系叫都市传说嚟嘅，就系、是、抽起咗嘅。但系安全啲又系即系 咁，你成只绝体绝命都市俾人河蟹， 呢个就 冇 啦。呢个 天到今天嗱，今天出翻嚟啊， 因为换咗公司啊嘛，个创作人创办人 唔系啊，成个 franchise 卖当废当垃圾卖咗俾人 啊。系啊，咁佢出过咯，不过而家佢未出。但系呢个当时系好麻烦， 叫佢重演先啦。 啊，而 Capelli 人呢个动呢个 拍拍时速啦， 系啦，就又系 当年上动画嘅， 但系结果一拖几年后啦， 即系已经做好晒嘢，不过啱啱即系。刚刚遇着咁啱，咁就冇计。 系结果系当时系好多影响嘅，系话当时整个停即系停电啦，即系结果好游戏完全出唔到啊啲嘢，因为有啲仓就系佢 call 唔咁样。阿小叔当时系去咗大阪做嘢嘅。 唔系你明白啦，当时讲紧其实起码第一年啦，都有呢个影响，就系、是、好多喺东北嘅。生产啦、 啊，同埋播电视播放嗰度都系 Canon 嘅工厂又停咗啦， 系啊，啲工厂， 你车又系、啊，你谂下几多汽车业，几多汽车业喺嗰边，唔系有冇电嘅问题啊？你谂下，你望下个仙台机场，你望下嗰扎相啊，有扎相好鬼艺术噶，啲 超现实 系好超现实，好艺术噶，讲紧啲车厂嘅停车场啊。镜面咁样嘅水面，但系全部系车喎、 啊。 大佬几，你真系做 CG 都做唔到咁嘅图出嚟。 真系实上真系咁样搞到 咁。最好， 你咪眼望见过千架车，你嗰张图里面嗰一千几百架车，咪全部 真系 等于系废铁。 当时咧，仙台空港嗰时，就其实咧最妙就系当时咧，当时又唔知后咧，佢当时有啲人话就系，我需要直升机救援，但系直升机咪最冲晒去咯。 唔系，系对唔住啊，系连飞机都冲走埋，你咁嘅直升机啫，你 个机场都 咁冲晒去， 嗱，咁啊少少过咗期嘅冷知识啦， 系， 三一一之后咧，系直头有人第一，即系有啲车厨咧、 啊， 第一件事就讲得，呢两年冇卖日本车， 啊， 嗰扎车一定会翻身嘅，你唔好傻啦，唔通即系抌晒佢咩？ Okay. 明唔明啊？但系你保证个底盘一定生锈 啊？ 明唔明啊？ 有事咯，即系 系啦，一定有事啊！ 即係你換曬嗱，你當啲座椅霉曬，你換曬佢個底盤生鏽， 底盤冇得換啦啩？ 唔係個底盤生鏽，你同我省翻靚，佢都仲係有鏽噶。 咁個 嗰啲仲有海水嚟㗎， 啲骨都係有 入曬骨啊，入曬骨啊，所以咪話日本車幾平都好。嗰一兩年老虎都唔好買日本車啊！ 嗱，講翻核電廠咧，其實因為問題仲嚴嚟緊嘅就係，嗱頭先講過啦，浸咗，結果爐芯爆咗，結果就爆，即係應該係放屁啦，一個大屁爆咗兩個反應堆， 跟住其他就熄曬啦， 係啦，熄曬啦，咁咧就一路福島咁抽水啊，其他嘢，依家用海水灌落去，總之就降咗温先。 你嗱，你唔好理一樣嘢，最大鑊嘅咧就係灌水，然之後唔知點處理啲水。 嗱。点好啱就系啲水本来入咗嗰个反应咗下面嗰即系嗰个空嗰、那个空位仓嗰度就 OK 啦，咁样就即系叫做眼不见为净啦。但系渗出嚟，原因就系头先一开头都讲过啦，一福岛核电 多啊， 唔系福岛核即系研究就系福岛核电个设计咧，因为佢喺衙门底啊，佢低个地平线，好啦，低地平线水咁佢从地下水渗出嚟咯，变咗，就出现咗就系咩？佢系由地下水渗出嚟，渗咗成个东京湾之后咧，都话你放屁。佢屁就咩？佢屁粒就嗰粒 直出太平洋，我先讲嗰个太平洋嚟噶， 系啦，直出太平洋啦，就变咗就可以叫做放大屁咁样啦。放大屁就成个太平洋闻到一阵臭味。 我唔系咁，你就算你睇翻嗰扎辐射图，讲紧嗰笪黄橙橙系一路去到美国西岸咁滞添，咁呢个冇得讲啦。 呢个就冇办法噶啦，咁就出就好严重，因为当时佢一嗱。 嗰陣時都話啲食物，啲福島食物都 係，唔係其實冇嚴格，即係咁講過啦。 唔 係 又 係 吹到，又 係 吹到 冇咁嚴重嘅 咯。你講緊， 但問題啲人係驚噶嘛， 心理嗱，因為嗱真嘅，而家我講下即係而家我差唔多可以講係三分二時間啦，講下啲事而家今天時況啦。嗱，福島周圍嗰五公里咧，即係所謂嘅必須疏散區咧，而家仍然未解封嘅，即係似比試過本咁樣噶啦， 肯定噶啦，唔使諗。 就係日本天然環保區啦，嗰度野生動物園入邊咗。 咪 best spot 咩？ 系啦，跟住咧， 系咯， outer heaven 系啦，跟住咧就非自然，即系叫做自然疏散区咧，就开始有麻烦啦。 唔系，你而家讲紧25公里， 系廿五公里， 25公里呢、這个就系核事故喺呢个程度嘅核事故咧，25公里就同你讲唔好意思啊，即系唔理你咩人咩性都唔得，唔系直头系全部我你预最少封几十年噶啦。问题系25公里到50公里呢一个范围 就好明了嘅， 就惨啦。因为讲真，呢站微妙到地方系佢哋宁愿死都要翻去，呢下先最惨。 嗱，有啲就我想翻去，但问题就系担心，即系讲就系我喂，我有好似有条片，即系有 HK 做嗰个特集就系、是、喂我做木材嘅。我上山木材全部嗰啲树，我啲泥土我要翻几耐？你政府未帮我搞掂，我点啊？我点翻去做翻我生意啊？ 你系算吧。 好啦，有啲就系、是、我唔想翻去，但系对唔住啊，你自愿疏散者咧系唔会东电系唔会再俾钱你噶啦。咁点啊？即系变咗就 系 想翻去嘅又翻唔到，唔想翻去嘅我又冇钱， 系 一个好隔一个叫做进退维谷嘅地方， 冇办法再生活到咯，即系基本嘅都唔需要。 你当时好多人同你讲，得我乜都要俾你，乜都帮你，乜都成。其实而家今天最惨嘅一样嘢系啦，我先讲啊，我对当时嘅民主党政府就绝对系同你讲系觉得即系抵死嘅，你咁辛苦变到天，但系你做唔到嘢。你可以话班老害，你可以赖自民党班人。加埋班公务员唔同你配合，但我调翻转头讲啊，今天睇个势，好似安倍晋三呢一、這个似乎比较辣啲嘅首相，因为嗱，记住佢同当年小泉又唔同，即系当年小泉老狐狸，而家呢个安倍晋三就即系真系横冲直撞 吓。即系做咗支树嗰只， 但系佢又嗱，但系又系嗰句啦，到今日单系将自己日元量化宽松、摧毁自己嘅货币去营造通胀、催谷经济呢样嘢，做咗一年啦，即系差唔多一年啦，讲真。 又俾佢好似做到啲嘢。 咪破而后咯， 有氣息咯。 诶嗱、有氣息还有氣息，我喺度立指住先。今时今日大家好，日本人啦、好享受呢、這个啊个经济好似个表面上有翻啲嘢睇啦嘅情况、但系到你，因为其实所有嘢所有经济其实都系特别系生产同贸易都会有6-18个月嘅滞后噶嘛。到你而家手上嘅原材料清晒，你而家个仓啲货卖晒，你要用今天的 yen， 你要用121 yen 对一美金嘅钱去买原材料做生意，去买外国货进口，去买食物，去买各样那样嘅时候，你就唔好喊啦，唔该。 不依样嘢就冇，又系嗰句啦，你 唔系噶六个月，讲紧今年讲紧年中到啦，即系而家讲可能可能黄金周咧。可能黄金周就会 feel 到痛噶啦，即系最快黄金周。 不过有样嘢，呢啲有 你就会痛噶。 咁有一样嘢，呢样就系你冇噶啦，你唔能够话又要你又要刺激经济，跟住又唔想你唔想买贵嘢呢样嘢。 唔系，咁都系嗰句啦，你呢个咪先甜后苦咯。呢样嘢其实你其实有少少系呃咗成个日本人，呃咗成个日本的人嘅。咁但系唔紧要，各位即系有钱就最好唱晒做 yen， 真嘅121抵噶啦。我俾你见到130都好啦，逐级吸落去啦。 紧要啊，反正我最高见到128，我喺都唔系好耐之前。 对唔住，我印象中我童年见过132，五头。 咪就系咯，放心啦。嗱，讲翻地震，讲翻福岛先啦。而家情况咧就嗱，所知道啫，仍然系漏紧嘅，即系个屁仍然放紧出嚟嘅，即系漏仲漏紧，即系 漏紧汁， 漏紧 系漏屁啫， 仲系漏紧汁嘅咩？即系汁嚟嘅，大佬。 点解 仲要仲飙紧水？唔系啊，翻唔到转头啊。 系咯， 因为 廿几米。 记住，而家讲紧最少一年内预告咗，一年内都唔可能移走炸未移走嘅燃料棒。 啊哈。 未清晒噶，因为你记住你要处理咗嗰堆燃料棒，你先可以止住啲水 啊， 明唔明啊？ 佢头先冇，你搵，因为其实好简单，就系当日本啊，当初开核电嗰时咧，日本政府咧就有个就有即系有个政策就系，首先将燃料棒做第处理咗佢先啦，然后将核废料就搵一个地方封埋佢，封佢几万年，然后等然后当黑历史掘出嚟，即系枪你咁样啦。但系 预咗系埋海底嘅， 唔系第二就系首先就系。中间个处理工场你就揾唔到啦，因为日本政府最初咧就系咩？谂住重上之下必有戆，必有傻仔，一定谂住揾啲揾啲乡揾 山戆乜啦， 戆乜啦，即系揾啲咩周建泽啊呢啲地方咁样，睇下你边肯有钱买。问题就系、是、用钱发现到呢招唔得，因为喂大佬，你大佬咪即系攞个乡下玩嘢，结果揾到 灾害嚟噶嘛。 嗱，我认真地建议总理外国总理大臣阁下詹国珠道啊。 嗱好啦你连中间嗰个核废料处理工场你都搵唔到地方搵人啃咗佢，咁你更加唔好讲话最终处理啦，即係你中间嗰个你搵到。 尖角珠岛啊到石垣市同你死过啊。 就係囉冇人肯啃呢死 因为尖角珠岛系under石垣市嘅核区。 呢个抗生珊瑚系冇人肯啃啊。因为相比嚟讲，你由欧洲咧，英国其实都系啊，英国又系谂住搵钱嚟搵人啊，结果又系冇人肯啃，反而瑞士就系、是。 法国佬啊，法国佬自己搞得掂啊，佢都要都焗住要俾人闹住、铲住、讲住粗口去噶、 啊。而瑞士做法就系、是， 全世界第一大核能国啊， 啊，即系成件事咪即系堆填区嘅强化 版，堆填系啊，堆填区咁样啫嘛， 超强化版咯。 反而瑞士做法就系、是，而就一路讲道理，同埋嚟咁呢个世界都有人牺牲嘅，讲下一路讲道理，一路讲道理。即系用道理讲服你，唔系用钱，因为其实好多创工资国家就用钱，佢、就嗱俾个钱你啃咗佢，而瑞士就系、是、嗱，呢世界一人牺牲嘅，你开为 国家为国捐躯啊， 嗰啲啊，即系佢反咁样，反而瑞士就比较好啲，因为用钱嘅话，结果咪周围都唔肯咯，大佬，喂，收咗啲咁多多钱，你就跟住就卖咗自己乡下，冇人肯做啊嘛，嗱，讲翻呢啲系事实问题啦，而家福岛情况就系、是、成个福岛根本上坦就已经系叫瓜咗噶啦，但佢就未至于好似切诺贝尔咁，而家终于起第二个石棺材。 其实调翻转，我想 唔系应该要做， 唔系切诺贝尔好似揞到嗬，揞到啲揞到欧洲变咗俾死 欧洲佬敲俾佢敲炸咗去做第二个石棺啊嘛。 冇法啦，大佬，喂，因为关就系头先用爆赖屎嘅话，我应该简直就系嗱，福岛嘅情况就系咩？ 厕所漏水，厕所漏水。 啊哈， 而福岛嗰只咧，切落背嗰只就咩？爆屎渠。 爆屎渠。 好简单，你爆屎渠， 你冇执咯， 你咪唔好执咯。 通咗个厕所 嚟咯。你通咗咯，楼上啲流咗屎水漏晒落嚟啫嘛。 唔系啊，你系佢楼下，你咪唔好搞咯。嗱，我同你讲，唔好意思，嗱，即系小姐，你系住我楼下嘅， 系咯， 我屋企爆屎渠，一路流落去你度。喂，小姐唔好意思啊 ，sorry 啊，真系我冇架，冇办法。但系我亦都冇钱剩，真系冇办法。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封咗佢。 你只能够死死地气同我讲，阿鬼你真系好鬼烦啊！几多钱啊？整你同我封咗佢啦。哦，咁啊，两万到啦。搞错，两千蚊买啲红毛嚟蒙咗佢啦。唔系，最少都要一万喎。咁你咪俾我敲诈到咯。咁我咪攞住嗰一万。去日本玩八千，剩翻二千翻嚟买红梅嚟掹咗佢咯。 而福岛嘅情况就系、是，出面水箱漏水，啲水就喺出面门口个长毛长流出嚟。 唔关我事， 唔关我事。唔系出面系会闻到阵味，但系起码室内唔会，你室内眼不见为净。 最紧要系对面街又 好远， 好 feel 到， 系好 feel 到，讲下先，依样先好啊。 唔系对面街望到你埲墙好肉酸， 你知韩国？ 但系就系唔系美国啊？ 美国，因为记住。你睇翻嗰集核污染图咧， 即系住美国 福岛，其实系太平洋，因为东日本佢真系向东，水流向东。 反而好庆系韩国 唔系，因为我最远 佢好彩佢唔系喺西日本或者另外嗰边。 即系韩国。 如果另外嗰边啊，我保证佢哋讲其他国家同佢死过。 都系啊，都系啊，呢、這个都系麻 烦。佢 feel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最接近嘅夏威夷都唔係好 feel 到，咁見到埲牆污糟啲啫，咁就算咯，算係啦，即係不幸中太大幸啦。 外交層面上都 外交 大問題。哦，我想頭先一有個問題想問，你話即係因為今次核事故，即係搞到大家對核電呢樣嘢即係有避忌，咁其實最終依家個核電比例嗰度，依家個即係其實結果會點樣？即 係而家仲係其實都好頭痕，因為 而家最終而家 好似話有個方案話即係全。即系非核电就冇可能， 唔可能啊！而家就系讲咗，完全废核系冇可能， 压到 20%， 唔可能压低佢咯。 而家讲紧系最终目标系压到20以下。 啊、 问题系你由一个50嘅地方， 啊、 突然之间压到20，其实 个真空点？ 你谂下好简单一样嘢啦，你将嗰扎其他发电方式嘅核发电厂推到尽。你都搞到成个东日本接电接咗几年，先讲日本人又系黐线，搞到新宿，搞到秋叶原，搞到池袋，搞到六本木，搞到成个东京黑咗半黑咗几年，到今天你去东京，其实你见到好多地方咧都系好刻意地仲喺度悭紧电。即系当然冇咁过分，未至于成条街乌灯黑火。嗱，好简单样嘢，我七八年前喺日本，其实喺其实老秋咁先算啦。 吓、 啊，条街其实都几光猛嘅，但系今天你七点钟一天黑咧，你发觉好多灯箱唔开，好多广告牌唔打大射灯。 吓、啊， 其实。佢哋嗰个入咗骨㗎啦，接电接到入咗骨啦。 同埋而家呢好似佢好似前一段睇到新聞呢，就係、是、喺南千住嗰个地月台呢，个天顶呢、 哦 全部推到太板。其实我真係拥福啦，真係当然啦，未必唔係话真係可以解决， 但係 但係点可以唔做嘅。 就係话日本人就会好尽力去做呢啲嘢，尽力去諗掂佢啦，个政府点样困你都好啦。个即系你系东电嗰啲成日，即系唔该，即系执咗佢啦。但系问题系，上边即系上头班人点样剪格都好啦、 嗯。 你下面班人，你可以话佢哋愚民，但佢哋真系好努力咯，系咪？ 咁、 喂，我调翻转头，我见到咁耐，我真系想搵人讲翻佢，即系米哭啊喂。 米哭啊？ 系啊， 我 觉得米哭同嗰个公仔 系一个即系。啊 ，good summer 今日嚟啦，即系一个俗称嘅好奸笑公司，人哋啲 好奸笑，人哋冇奸嘅， 系嘛？即系人哋咁讲啦，我唔知啦。嗱，即系嗰排因为地震咧，其实即系呢间嘢就都做咗一个 plan 就。 呢只系边个嚟噶？ 贝洛苏塔黑岩射手， 哦，黑岩射手 系啦，咁就即系仲有一堆 figure， 咁咧就即系围绕住个即系英雄日本，即系去支持翻日本三一个灾难嗰样嘢。 我咪嗱，如果我觉得咁样睇啦，即系等于， 即系捐款嚟嘅，其实即系佢都系 charity。 我知道，嗱，即系同我嗱，我个人当年就好严厉批评呢扎我认为系发灾难财嘅。 其实有啲咁嘅感觉嘅， 因为嗱，好简单一样嘢。因为你只要你讲一声扣除成本开支就得嘅，你同我讲唔系呢扎嘢由起舞到卖钱，只嘢卖10,000 yen 就捐10,000 yen 出去，只嘢卖5,000就捐5,000出去，得对唔住，咁就对唔住啦。我尊重你，我或者去买两只添，但系佢而家冇讲过个捐款份额系几多噶，诶呢时我冇揾到。OK， 当年我系闹得好紧要噶，因为我好自豪，我特登走去揾个配对嘅。所以啲講句啊， 佢講咗1,000 yen 每隻俾1,000， 咁啊即係把鬼啦， 係啦， 咁啊即係你賺緊錢啦，唔該曬。好簡單一樣嘢，我捐3,000 yen， 相關嘅募金機構會收到6,000 yen 喎。我揾個配對嘅去捐，何不啊？點解我要走去買隻 figure 翻嚟，然之後我實際捐到出去嘅得1,000？即米哭又系嗰个 series 噶， 系啊，你再 捐多两个 Figma， 系讲捐钱又 系呢两个 有冇廿开手层3,11啊？ 啊， 佢 卖价咧就 揿一揿咁样，所谓咁样俾佢咯。 我讲讲啦，即系佢个卖价咧，即系我见到呢度咧，即系 Figma 一只菲洛苏塔嘅 Android， 咁咧佢个卖价就2,857 yen， 两边都系。 嗱，讲翻头先3,11啦， 跟住佢捐1,000 yen 咯， 咁即系话仲有1,800。几 yen 系啦， 系咪真系成本啦？嗱，好老实讲，我当你对七啦，7,756，你同我讲呢嚿 PVC 要100几蚊成本，冇玩我啦。 知啦呢样嘢， 呢 样 唔知啦呢样。 诶，讲翻头先3,11先，就系一个即系最爱结尾一个小花边，就系日开就发一个运动，就系如果喺3,11当日，你系唔系3,11唔系当日，即系3,11之前嗰几日啊？你喺用 search 喺日 当日啊？我记得系， 好似唔系当日，好似之前嗰几日已经系啦，就系你 search 3.11。咁佢又捐10 yen 俾 个西系三系之前几日开嘅，但系唔系话要求当日 search 咩？ 好似唔系啊，佢又开又一路，就当至当日为止，又捐又 当日为止啦， 佢捐住 一下3,11就会捐10 yen， 系啦，即系呢系啦，我 写个 blog 去洗版，等阿孙老板捐晒佢本身家出嚟， 紧要嘅呢啲嘢，我冇所谓啦。好啦，咁今 喂，但喂，等先，我都补充一样先。你讲呢个3-1-1Yahoo 就，仲有我哋 Informer 之前都有提过嘅，阿高田明美老师都有推介过嘅，呢个东北 Junko 呢个 Tohoku Junko 嘅Kickstarter project，特登一班插画家去筹够钱翻嚟整套。我唔知佢係短返定长返定咩啦，话知佢啦。其实都几好㗎，即係又係为咗即係四年纪念各样那样咁去做。咁同 Yahoo 嗰类，即係大家都係唔好忘记咗呢件事囉。因为其实你版神过咗咁多年，其实都开始大家都忘记。但即係东北嗰个伤痕，我相信就会有少少似关东。 关帝咁样。 係啦，因为嗰个真係实在太过震撼啦。太过震慑，因为其实始终阪神个伤亡就冇咁大，系咪？咁啊， 好啦，差唔多啦，休集到此为止啦。 好多谢晒，拜拜。